凉地，群芳初始扑他生，只因没王夫人怒追春郎配，惹出来宝玉探清门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 这心里头似个火红啊。 偷偷论向他的三

这话筒往大点挪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北京文艺广播柳欣小姐呢，非常热爱曲艺，她为咱们把它录下来了，然后在电台里播出，声音质量更好一点，咱们往当间说一个。再换一场是梅花了，大家也很熟悉，来自天津的演员王莹，是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，她出不光盘半个专场，我记得，不，光阴似箭，1997年就在这个舞台上，王莹办过一个专场，当年我还在这送过他一幅字。是这个清音全雅韵，意愿斩风姿，您看这记性，十多年了还记着呢，说明唱得好。今天咱们唱一个《宝玉劝黛玉》，有请乐队老师，正在定型。这个一个好的乐队啊，对演员的演唱能够起到风云托月的作用，没有好弦儿，您唱的再好也不行。好，明弦是罗学发、王红棉、脚横锦，有请王莹闪亮登场。 Thank you.

声中 劝你烦恼忧愁，一病也得养，我劝你烦恼忧愁一旁扔，我劝你茶饭总要勉强着用，我劝你身体儿必须扎正行，我劝你早早的安歇，你要休熬夜，我劝你好些穿衣，莫要你少风，爱了我劝你姐妹房中，你要常来往，强似睡卧在房中，我的妹妹想睡到疲惫病伤， 且回避。